变鲜海参的机会了，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两盒海参的朋友们，还有海参焖烧杯和驼毛杯的免费赠送，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咿呀！欢迎指南是日月单。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前文书咱们说过，刘邦月夜煮酒论英雄的时候，认为天下的英雄除了自己之外，只有项羽和韩信。项羽已经死了，那韩信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于是乎，又是抢他的兵权，又是调换他的封地。如果不是激起民愤，他还真想直接就把他给咔嚓掉了，这样就天下太平了。刘邦毕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做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如果把韩信给逼急了，一旦拉起反动的大旗，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把韩信降为楚王之后，他的心里才略微感到踏实一些。可是此时韩信窝藏钟离昧的事儿，又让他寝食难安。他心里整天就琢磨这么一个问题，韩信这小子是不是真想造反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刘邦决定对韩信展开全面的调查。当然，刘邦为了不至于打草惊蛇，没有来明察，而是决定暗访。他派人去暗中监视韩信的一举一动。每个月15日，韩信都要出巡一次。这几个侦探一听就来神了，那就调查韩信的出巡活动。他们分工细密，记录的类似于现在的文秘干的活，摄像的那限于当时条件有限，就用手工来绘制实景，采访的哪块闲人多他就往哪儿挤。调查的结果是，韩信这次出巡的规模和气派一点都不比秦始皇出巡的场面小。当年秦始皇那次出巡可是把刘邦震得云里雾里一般，从那以后他有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理想，那就是想做秦始皇那样的一国之君。因此此时已经坐上皇帝宝座的刘邦，看到一个小小的楚王出巡场面居然能够和秦始皇相比，那你说他心里边能好受吗？刘邦在心里边就做了一个总结，韩信确实是有造反之心。刘邦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就把文武群臣招来议论这件事了。这一下那些文武大臣个个的主动请缨，口号一致， 朗朗乾坤，清平世道。韩信那小子居然如此放荡不羁，臣等愿带兵去讨伐。面对群臣一浪高过一浪的出兵请求，刘邦自然是很高兴了。他正要指定一个人出任征讨韩信的大将时，这时候陈平出面及时制止了。他说，论行军打仗，连战神项羽都不是韩信的对手，现在朝廷里边又有谁能是他的对手啊？再说了，人家不还没反呢吗？这样派兵去征讨，不就是逼他造反吗？接下来陈平献上了一计，在云梦泽举行一次巡狩比赛，到时候召集天下诸侯都来狩猎。这云梦泽离楚地很近，韩信自然要来拜见大王，到时候就可以出其不意地拿下韩信了。这样的鬼主意正合刘邦的心意，于是他马上写好诏书传到各诸侯那儿，说他要到云梦泽去狩猎，要他们到时候去那儿见面。韩信接到诏书之后就犯了难了，凭他的才能和智慧，已经料到这是刘邦对自己有所行动了。就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他的部将开始为他出馊主意了。他们说，大王要想确保云梦泽之行的安危，必须先主动交出钟离昧才行。交出钟离昧可以免除刘邦的疑心。韩信听他们说的也不无道理，但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当中。是啊，此次云梦泽他不去就是违抗圣命，是要杀头的呀。可如果去了，只怕是凶多吉少。但如果真要他献出自己年少时钓鱼的朋友好兄弟，他也于心不忍呢。韩信是左思右想，最终在情义道德和功名利禄面前选择了功名利禄。他决定交出钟离昧，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想通了之后，他就直接召来了钟离昧，然后说出皇帝召他到云梦泽狩猎的事儿。是不是因为我躲藏在你这儿，让你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呀？钟离昧觉得有愧于韩信，于是他这么弱弱地问了一句。哎，韩信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其实韩信的态度和语言已经足以表明他的立场了。钟离昧又不是傻子，自然明白他的真实想法了。在功名利禄面前，什么友情什么道义根本就不堪一击。钟离昧冷笑着说了，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布衣一个死不足惜，但我担心的是你呀。汉帝猜忌于你，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你这儿啊，他一直记恨你的丰功伟绩，担心你功高震主啊。韩信默默地听着，一句话也不说。钟离昧最后说，一旦我死了，刘邦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韩信这时候是铁了心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唇亡齿寒勿一晚，明年今日谁来祭。 钟离昧长叹了一声，不再劝说，也不等韩信来动手，拔刀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至此，项羽手下的左膀右臂一死一活，活着的季布继续升官发财，死去的钟离昧竟然是被昔日好友相逼致死，可悲呀。韩信逼死钟离昧之后，满以为献上了钟离昧的人头就可以彻底消除刘邦对自己的猜疑，可是到了云梦泽之后，他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向刘邦请安，刘邦二话没说就叫人把他给拿下了。直到这个时候，韩信才如梦方醒，他还能说什么呀？说什么也没用了，他只能发出18个字的感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就这样，韩信被刘邦扣押了。这个时候，朝中大臣都是个个居安思危，竟然没有人敢为清白的韩信求情。就在韩信危在旦夕之时，一个叫田肯的大学士进朝，他当着大家的面盛赞天子圣明。乍这么一听啊，您也许会认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小人，无非是想得到刘邦的垂青而极尽吹嘘之能事。事实上呢，却并非如此。我们先来听听他进献的话：陛下拿住了韩信，又在关中这样的险峻之地监督，当真是连环妙计呀，可喜可贺，可赞可庆，可欢可乐，大汉江山从此可以稳如磐石。接下来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秦地地势险要，以华山为屏障，以黄河为城池，易守难攻，哪个不识相的诸侯想要起兵造反进攻秦地，都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自不量力。第二，齐地那是一个好地方啊，经济、政治、文化都明显高出其他地方一筹，陛下一定要派自己的嫡系子孙去统治，这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这两个例子都涉及到了一个人，韩信。秦地是当年败将之后的韩信为刘邦打的第一仗，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仗，平定三秦使他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齐地也是韩信一手打下来的，后来韩信就被封为齐王。拥着这样一块好地方，韩信如果真有一心想造反的话，早就反了，哪里会等到如今天下已定的时候再来造反呢？很明显，田肯的两个例子是在提醒刘邦注意三不要：不要忘掉韩信的功劳，不要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把韩信推向断头台，不要让天下人心寒。由此可见，这田肯说话的技巧有多高了。刘邦自然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于是决定放了韩信，只是把他降为淮阴侯。就在刘邦通缉要犯，消除一切不安因素的同时，这时候已是燕王的臧荼居安思危。不等刘邦找上门来， 就自己先造反了。他造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刘邦对项羽残余势力的追杀过于凶狠。他当年毕竟是项羽一手提拔为燕王的，后来他虽然无奈之下投靠了刘邦，但还是心怀愧疚的。而韩信被抓之后，虽然没有处死，但是一贬再贬，这让他这个项羽的老旧部大感不妙，强烈的危机感压得他喘不过气儿来。于是他决定造反。一般人要想造反都是来暗的，突然发兵去打你个措手不及。但这臧荼造反却跟别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既不去攻城，也不做其他的军事部署，只是每天大张旗鼓地说，我要造反，我要造反，生怕全世界不知道他要造反似的。哪有这么造反的呀，这不是坐以待毙吗？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见了就劝他说，不要这么造反，以现在咱们的力量来对抗汉帝，那无异于鸡蛋碰石头。此时燕王臧荼正高举造反的伟大旗帜，哪儿听得进去儿子的劝阻啊。臧荼的造反引起了刘邦的高度重视，他亲自带兵前往征讨。到了蓟城，双方摆开阵势，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是直奔主题开打。此时的士兵早就厌倦了战争，于是这仗刚一开打，臧荼手下的士兵就纷纷弃暗投明，反戈一击。在叛军的帮助之下，刘邦很快就活捉了还在高唱造反歌的臧荼。臧荼被擒下之后，居然还敢执迷不悟地唱造反歌。刘邦哪里容得下他这般放肆，于是命人直接把他的头砍了，挂在城墙之上进行展览。这块值得一提的是，在城破的同时，臧荼的儿子臧衍并没有跟着父亲傻乎乎地唱造反歌，而是利用易容术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逃出了城，最后投奔到北方的匈奴去了，这为后来匈奴的北下侵汉埋下了伏笔。刘邦杀了燕王之后，立谁为新的燕王，这可就是一个难题了。鉴于燕王公然造反的不良影响，刘邦已经心有余悸，因此在选新燕王人选的时候，非他的嫡亲或是心腹不予考虑。思来想去，刘邦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跟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卢绾身上。他们两个从小结为兄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如果他不是刘邦的心腹，那还有谁是啊？那个时候非刘氏而被封侯的只有七个人，他自己来提出封卢绾为燕王肯定不合适，这样容易引起群臣的不满。于是他就在朝廷上公开了讨论立燕王的事情。这些文武大臣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早就从刘邦的嘴里左一句卢绾和我有缘呐，右一句卢绾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知道汉帝早就有立卢绾为新燕王的想法，于是刘邦的问题刚一提出来，众人就异口同声地说了，太尉长安侯卢绾功劳最多，请陛下立为燕王。虽然众人的反应之快， 有点出乎刘邦的意料，但他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卢绾理所当然地被封为燕王了。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燕王臧荼的造反刚刚平定，颍川侯立即又拉起了反叛的大旗。这立即原本是楚国的一个小臣，做陈县县令。项羽死了之后，汉兵攻到城下，他碍于情势不得不投降。刘邦见他那么乖顺识趣，就封他做了颍川侯。立即满以为自己这样的选择肯定是符合全城百姓的心意的，但事实上却出乎他的意料，他的投降竟然引来了无数的唾骂声。陈县人都十分拥戴忠厚仁义的项羽，而对奸诈狡猾的刘邦很是鄙夷，因此他们对没有骨气的利己很是不满和愤怒，每个人都打心眼里看不起做奴才走狗的利己。看到全城人都看不起他，利己心里边自然不好受啊。于是乎，当燕王臧荼造反的消息传来，他也豁出去大喊了一声，我也要造反。其实他知道这么造反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先把家小送到了偏僻的地方隐居，然后伙同他两个儿子开始了造反。这小小的陈县城哪里能抵挡得住汉军的攻势啊，不到三天城池就实现了。这次刘邦更加的恼羞成怒，他进城之后学着项羽的样子进行了屠城表演，最后利己父子和全城的男丁几乎全部都死光了，这座城也变成了一座寡妇城。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是作家周梅星，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 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当年项羽消灭了大秦王朝之后，他开了一次英雄大会，对天下的各大诸侯进行了分封。但是因为项羽感情用事，使得很多人都对他的分封不满，致使英雄大会之后，不是今天这个诸侯造反，就是明天那个诸侯言变。总之，项羽在西楚霸王的位置上就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而正是因为这些诸侯的叛乱，使得刘邦在汉中得到了喘息和厉兵秣马的机会，为他的东归创造了条件。此时天下形势基本已定，这么多功臣鞍前马后拼死拼活，还不是图个功名利禄吗？还不是图个封妻印子吗？于是刘邦版的英雄大会顺应形势召开了。大会开始之后，刘邦先客套了几句，然后就直接进入了主题，对各大功臣进行了分封。萧何封撮侯，曹参封平阳侯，周勃封绛侯，樊哙封武阳侯，郦商封曲周侯，夏侯婴封汝阴侯，灌婴封颍阴侯，傅宽封阳陵侯，晋西封建武侯，王熙封青阳侯，薛欧封广延侯，陈英封唐邑侯，周谢封信武侯，吕泽封周吕侯，吕氏之封建成侯，孔熙封了侯，陈贺封废侯，陈熙封阳夏侯，任敖封曲阿侯，周昌封分阴侯，王陵封安国侯，沈义基封辟阳侯。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问了，怎么没听见汉中三杰张良还有道奇嫂的陈平分封啊？别急呀、奶酪有的，面包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是刘邦故意卖的关子，他把自己最为信任的两大谋臣放在最后来分封，就是想把最具悬念的留到最后揭晓。待众人的声音平息之后，刘邦开始揭晓最后的悬念了：赏张良30,000户，封为留侯。这张良自刘邦一统天下之后，他就整天待在家里边修身养性。今天的英雄分封大会他本来也不想参加的，但是刘邦派人请了他几次， 碍于情面，他只好来出席。面对着刘邦的分封，张良却不买账，推脱说了：“臣自愿在家闭门练功，不愿再受封侯累赘。”这时候刘邦来了个霸王硬上弓，这个侯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这世上居然还有逼着别人当王当侯的，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就好比武侠小说当中一些名师高人强行收自己喜欢的年轻后辈为徒一样。当然张良之所以总是推脱，除了他一贯谦逊的作风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从太公兵法中学到了上兴邦安国，下全功保身之法，悟出了功成名就就该隐退的道理。但从这一点来看呢，张良比韩信明显高出好多个等级去。最后分封的是陈平，他被封为护友侯。当听到刘邦的分封时，陈平是双膝跪地，泪流满面：“臣无功无德，请陛下另封他人。”刘邦就说了：“你怎么就没有功劳了？你的很多计谋都很好啊，没有你的妙计，我能打败项羽吗？”陈平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叫魏无知的朋友。”他说：“当初如果没有魏无知的推荐，魏臣哪能为陛下效力呢？”听完陈平的解释，刘邦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当即选魏无知进宫，赏了他黄金千两。这次分封看起来是皆大欢喜，但实际上是藏有隐患的。这些文臣受封的时候，那些冲锋陷阵的武将们就不服了。他们说了：“我们是用鲜血和汗水换来这个侯的封号，像萧何等人哪儿上过前线呢？为什么要封他为侯，而且还排在第一的位置？”刘邦没有直接跟这些武将进行理论，而是不急不慢地讲了一个猎人和猎狗的故事。追杀野兔靠的是猎狗，而发号施令靠的是猎人。刘邦知道这些武将终将会明白他这句话的，没有这些文弱书生们运筹帷幄之中，就算他们勇冠三军，那又如何呀？能决胜千里之外，能打下这江山吗？外族人分封完毕，接下来刘邦还对自己家族的人进行了分封。长兄刘伯早逝，没有封赏；次兄刘仲封为代王，管辖代地；小弟刘交封为楚王，管辖淮河以西。堂兄刘甲封为荆王，管辖淮河以东。刘肥被封为齐王。这个刘肥是谁呀？就是刘邦的情人曹氏生的儿子。吕后的儿子刘盈早就定为太子了，这里就不用再分封了。分封完毕之后，刘邦的老爹刘老公不服了，他提出了抗议，说是自己的大儿子刘伯尽管英年早逝，也应该追封他一个侯爵，不应该什么都没有。其实呢，刘邦当年做流氓的时候，大嫂对他很是冷淡，一年四季想到他家打得牙祭都不行，对此刘邦怀恨在心，这次分封自然没搭理他们。但刘老爹毕竟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啊，因此对刘邦进行了苦苦相求。刘邦最后被逼急了，又碍着老爹的颜面，最后决定还是封一个侯给他， 武哀侯，又封了他的儿子刘信为侯。不过刘信被封为侯之后却喜怒交加，喜的是自己终于也被封为侯了，怒的是谁当了这个侯也不会好受。这倒不是说刘信封的侯空有侯名没有实权，相反实权还很大，但问题是这个侯的封号不太雅观，更邪侯。更邪的意思是吝啬。英雄大会之后，对于封王封侯，虽然有些人心中不满，但毕竟碍于刘邦的身份和地位，拐弯抹角的稍稍提封王封侯，虽然有些人心中不满，但毕竟碍于刘邦的身份和地位，拐弯抹角的稍稍提了一下意见之后，见没有回应，就不敢再提了。但是对刘邦的分封最为不满的人，就是韩信。当年他攻打各大诸侯，直到最后统帅三军在垓下彻底击败项羽。可以说现在封王封侯的人都是他实实在在的部下呀。此时见他们居然跟自己平起平坐，他心里边就不平衡了。而刘邦呢，他虽然分封了各位功臣，但他心里边也是不安的。他知道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于是他对手下的三大重量级人物韩信、张良、萧何分别进行了考核。刘邦第一个考核对象是韩信，鉴于他超强的军事才能，刘邦一直对这个危险人物处处提防。从统帅三军的将帅降到楚王，然后又从楚王降到现在的淮阴侯，可以说是连降三级。但饶是如此，刘邦对韩信还是总带着有色眼镜来看。这次的考核，刘邦首先找来韩信，以拉家常式的聊天为开头。韩信刚开始还盘算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呢，但见刘邦尽和他扯一些无足轻重的陈年旧事，慢慢的也就放松警惕了。后来的话题就顺着刘邦的思路谈到行军打仗上来了。此时的韩信哪里知道他马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刘邦试探性地问了，你看夏侯婴将军能带多少兵啊？这个夏侯婴是刘邦最为心腹的人，刘邦这么问自然是有目的的。韩信一字一句地回答，3万吧。那樊哙呢？刘邦把自己的另一个心腹，同时也是自己的连襟儿拿出来了。韩信一脸平静地回答，5万左右吧。刘邦的提问进一步升级，那朕呢？最多10万。韩信当时脑筋也许是短路了，依然实话实说起来。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则罢了，但刘邦提最后一问的时候，事情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刘邦使出杀猪剪了，那你自己呢？ 我多多益善，多少兵我都可以带。 韩信直想起垓下和项羽大决战时的无限风光，可却忘了此时和他说话的正是要考核他的顶头上司。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被朕所擒？刘邦脸上虽然还是不动声色，但心里边已经有想法了。 俗话说满招损谦受益，如果此时韩信换一种方式和语气来说话，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但韩信此时还是一根筋到底，好像要把所有对刘邦的不满都发泄出来。陛下虽然不是统兵打仗的料，但却很会拉拢将领和人才，况且陛下还由天相助，非人力所能为也。提问就此结束了，不用再说什么了。刘邦微笑的背后是记恨，从此他跟韩信就彻底决裂了。这一点我们从后面，刘邦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出征打匈奴，也不愿意启用战必胜的韩信，就能够看出来。孟子曾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相对于韩信的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张良就显得深沉和老练多了。自从刘邦当了皇帝，他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了。据说张良闭门不出的原因是练武去了，他练的是阳气辟谷之术。按理说他都一大把年纪了，还练什么阳气功啊？但问题是他当时不练不行啊，要想多活几年的命，他就得练。由于上次对韩信的考验很不满意，刘邦对汉中三杰的张良也来了一次拷问。因人而异，这次刘邦不再提出带兵的问题了，而是问了一个较为深沉的问题。这些天朕微服私访时，看到街头巷尾一些军吏交头接耳，似乎在谈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爱卿可以为朕指点迷津吗？鉴于张良对自己一向忠心，刘邦一开始问话的时候语气明显很是友善。张良似乎胸有成竹地说，依臣愚见，他们极可能是想谋反。哦，朕待他们不薄，他们为什么要谋反？这应该都是分封惹的祸。张良一边说一边看着刘邦，顿了一下才又接着说，陛下如今所封之人都是亲信，而诛杀的却是和自己有嫌隙的人，这怎么能不让一些人感到害怕呢？这会让他们产生没有被封就会被杀的错觉，在这些思想毒瘤的影响下，他们惊慌失措中自然就会想到造反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刘邦刚开始只是想把前天晚上散步街头看到的一种奇怪现象在这儿拿出来随便问问张良，却不料一时激起千层浪，居然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张良就反问他，陛下最讨厌何人？刘邦想也不想就回答了，这个还要说吗？雍齿啊。雍齿当年曾和刘邦争风吃醋抢女人，后来刘邦在沛县参加革命之后，雍齿带了几个人来投靠他。刘邦考虑到当时自己势单力薄，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他随后就背叛了他，投靠朝廷去了，使得他进退两难。要不是慷慨的项梁借了5000人马给他，他的革命道路只怕在当时就得中断了。 张良很从容地回答刘邦，陛下只需封雍齿为侯，就可以平息众人的反叛之心。刘邦没有再问为什么，因为张良的意思他马上就明白了，对话就此结束。如果说韩信的对话没有及格，那么张良的对话无疑就是满分了。果然，刘邦按照张良的意思去做，封仇人雍齿为十方侯，众人的不满和反叛之心马上就平定了。按照顺序，接下来应该是找萧何问话了。可是鉴于萧何是他的老乡，而且从起义就跟随着他，后来在楚汉之争当中忠心耿耿地守在后防线上，他的考核说简单不简单，说难也不难，其实就是去做一项工程。刘邦给这个新上任的撮侯萧何安排了一个重要的阳光工程去做。什么工程呢？去咸阳修复被项羽烧毁的宫殿。当年项羽火烧阿房宫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这回刘邦让萧何去修复它。萧何接到了任务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就走马上任了。到这儿呢，刘邦对手下三大杰出谋臣的第一轮考核结束了，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这次的结果是，萧何跟张良暂时安全，韩信进入了待定席。那么等待着韩信的将是残酷的命运 PK。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滚吧。 大人，下官也是朝廷二品大员，您得讲究官体呀。 哼，去你娘，官体个屁。 柯尔坤拱手告辞了，他知道事不宜迟。从萨姆哈府上出来，又径直跑到许达家里。许达还没有睡下，正在书房里检视新式的母前。听说柯尔坤来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忙迎了出来。许达领着柯尔坤进了书房，吩咐下人上了茶。柯尔坤看着桌上的母前，却视而不见。他这会儿心里哪还有什么母前，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了些体谅许达难处的漂亮话。许达慢慢就听出些意思来，原来是要他替同料亏空背黑锅。许达惊恐道： 什么？哎呦，我不知道是否亏空同料，他若真的亏空很多呀，说不定是要杀头的呀。 我可以猜想到仓库肯定是亏的，大清铸钱30多年，历任保全局官员几十人，交接的时候都没有盘点仓库，哪有没人捣鬼的？ 若是这样，我死也不会替大家背黑锅的。 许达兄，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会亏空多少铜料，但我猜想亏空的数目肯定不会太小，都是历任前法官员积下来的，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那些前法官员如今早已扶摇直上了，大学士、尚书、侍郎，最小的官也是个巡抚了。你有本事扳倒他们，你就可以不认账。 哎呦，柯大人，您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呀。 许达愣愣地望着柯尔坤，非常的恐惧。柯尔坤摇头道： 你认账了，大家都会记你的恩，保你免于一死，等风声过了，你总有出头之日。要是你想把事情往大伙头上摊，你就是死路一条。许达兄，你要恨就去恨陈廷敬，许达兄不必灰心，事情不会遭到哪里去的。老实同你说吧，原是明相国萨姆哈大人有所吩咐，我才上门来的。 也就是说，明相国和萨姆哈大人都想把我往死路上推。 误会了，明相国跟萨姆哈大人都说了，只要你顶过这阵子，自会峰回路转的。 许达如同死了娘一样，有苦说不出。柯尔坤却在细细观赏墙上许达的字画，突然想到许达在交接账册上的签字。柯尔坤心中呼声暗记，客客气气地告辞了。陈廷敬最近没睡过几个安稳觉，昨天晚上又是通宵未眠。仓库盘点结果出来了，居然亏空铜料586234斤。许达到任不过3个月，竟然亏空这么多铜料。其实只要让许达同柯尔坤对峙，就水落石出了。可陈廷敬反复琢磨，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眼下要紧的是铸钱，铜料亏空案只要抖出来，就会血雨腥风，必定耽误了铸钱。理顺钱法已是10万火急，不然贻害一身。可是如果陈廷敬查出铜料亏空而没有及时上奏朝廷，追究起来也是大罪。天亮了，保全局二堂头的检房里传出了琴声，大顺同刘景马明也未曾睡觉，一直在大堂里候着。听得老爷在里头抚琴，刘景朝大顺努努嘴，叫他进去看看。大顺出去打了水，送了进去。陈廷敬洗漱了，胡乱用了早餐，又埋头抚琴。 大顺他们都知道，老爷不停地弹琴，不是心里高兴，就是心里有事儿。这回老爷只怕是心里有些乱。许达早早来到保全局衙门，他下了轿，听得里头传来琴声，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大顺迎了出来道： 哎呦，见过许大人。哎呀，你们家老爷好兴致啊。哎， 我们老爷昨晚通宵未睡，弹弹琴提提神嘛。 哦，通宵未睡呀、啊、忙啥呢？ 啊，我只是端茶倒水的，哪里知道老爷的事情啊。 哎呀， 许达轻手轻脚进了简房，站在一边听琴。陈廷敬见许达来了，丢掉琴而起： 许大人您早啊。 哎呦，陈大人吃住都在保全局，我真是惭愧呀、啊、 钱法我是外行，笨鸟先飞嘛。 哎，陈大人总是谦虚。 大顺沏了茶送进来，仍退了出去。许达掏出个盒子打开道： 陈大人，母前样式造好了，请您过目。 陈廷敬接过皇上通宝母前，翻来覆去的看，不停地点头。这母前为象牙所雕，十分精美。陈廷敬说： 好，我看还不错，您再看看吧。 许达说： 哎，我看行，全凭陈大人定夺。 既然如此，我们赶紧进城皇上吧。 好。 许达忘了桌上的账本，心里不由得打鼓。他猜想账只怕早算出来了。陈廷敬没有说，他也不便问。可尔坤嘱咐，万一仓库铜料亏空，要他暂时顶罪。他的嘴上勉强答应了，心里并没有拿定主意，毕竟是性命攸关，得见机行事。第二天，陈廷敬领着许达去乾清门奏事。皇上细细检视了母前道： 这枚母前样式精美，字体宽薄，纹饰雅致，朕很满意。明珠，你以为如何？ 回皇上，臣已看过，的确精良雅致，请皇上圣裁。 朕准陈廷敬所奏，赶紧按母前样式鼓铸新钱，禁止收购块铜一事，朕亦准奏。 陈廷敬领了旨，萨姆哈却唱起了反调： 启禀皇上，陈廷敬奏请禁止收购块铜一事，臣有话说。 说。 且不问禁收块铜有无道理，其实陈廷敬早在奏请皇上之前已经下令保全局禁止收购了。铜料供应事关钱法大计，陈廷敬私自做主，实在胆大妄为啊。 朕看了陈廷敬的折子，禁收块铜为的是杜绝奸商毁钱与铜，朕想是有道理的。但如此大事，陈廷敬未经奏报朝廷擅自做主，的确不成体统。 陈廷敬奏道： 启奏皇上，臣看了保全局仓库，见块铜堆积如山，心中犯疑。保全局还有很多的事情，看上去都很琐碎，却是件件关乎钱法，容臣日后具体详奏。眼下当务之急是加紧鼓铸新钱。 萨姆哈仍不心甘： 启奏皇上，臣以为陈廷敬的职守是督理钱法，而不是去保全局挑毛病。皇上曾教育臣等治理天下以安静为要，若像陈廷敬那样斤斤计较，势必天下大乱呐。 皇上，臣高士奇认为陈廷敬之行事武断有逆天威呀。 皇上，臣以为高士奇严重了，萨姆哈的话也无道理。铸钱琐碎之极，若凡事都要先行禀报，钱法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理顺呐。 皇上心想，到底是明珠说话公允，便道： 明珠说的在理，朕相信陈廷敬。铸钱一事，朕准陈廷敬先行后奏。 皇上准陈廷敬先行后奏，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出了乾清门，萨姆哈同科尔坤去了吏部衙门。科尔坤道： 明相国，仓库盘点应该早算清账目了，今日陈廷敬只字未提，不知是何道理啊？ 明珠说： 这幸好陈廷敬没提这事儿，不然看你们如何招架。这萨姆哈，你太鲁莽了，陈廷敬不说也就罢了，你还要去激将他。 萨姆哈愤然道： 哼，陈廷敬总是盯着户部，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们现在有事情捏在他手里，就得忍一忍。你们真的已经想好招了？许达真的愿意一肩担下来？此事晚出来一日，对你们只有好处。 明相国，您是大学士，吏部尚书，首辅大臣，陈廷敬督领户部检法，既不把我户部尚书放在眼里，也没见他同您打过招呼。明相国，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可没这个度量啊。 哎呀，萨姆哈，光发脾气是没用的，你得学会没脾气。你我同事这么多年，你几时见过我发脾气啊？这苏额图权倾一时，他为什么栽了？四个字儿，脾气太盛。 哎，我萨姆哈是个粗人，这难学呀。 科尔坤心里总放不下，问道： 明相国，陈廷敬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呀？ 不管他打什么主意，只要他暂时不说出同僚亏空案，就对你们有利。你们得让他做事儿，也让他多多的做事儿。 萨姆哈这回聪明了，说： 哦，对对呀，让他呀多做事儿，事儿做得越多，麻烦就越多，他一出麻烦我们就好办了。 嗨，萨姆哈大人的嘴巴可真是爽快。 明相国，笑话我粗鲁，我生来就这样，真是惭愧惭愧呀。 不过皇上对陈廷敬可是很信任的，你们都得小心。这皇上私下同我说过，还要打算擢升陈廷敬为督察院左都御史呢。 啊，左都御史？哟，那是专门整人的官啊。明相国，这个官可千万不能让陈廷敬去做呀。 生意难为啊，我只能尽量拖延。一句话，你们凡事都得小心为是啊，先让陈廷敬在前法侍郎任上多做些事吧。 科尔坤突然歪了歪脑袋说： 明相国，陈廷敬今日已经有麻烦了。 皇上准他先行后奏，权力大得很呐。这个他有什么麻烦呀？ 相国，陈廷敬他明明知道同僚亏空案，却隐匿不报，这可是大罪呀。 明珠听了仍是微笑。科尔坤心里其实比谁都害怕，他料定仓库必是亏空不小，自己又是刚刚离任。一大早，陈廷敬约了科尔坤、许达商议，打算另起炉灶，会同保全局上下官吏监督铸造，看看每百斤铜到底能铸多少钱，用多少耗材，需多少人工。科尔坤知道陈廷敬的用意仍是想弄清保全局多年的糊涂账，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却只好说： 听凭陈大人定夺。 陈廷敬便问许达： 许大人，一座炉需人工多少？ 回陈大人，一座炉需化铜匠一名，前样匠两名，杂作工两名，刷灰匠一名，搓边匠一名，滚边匠一名，磨洗匠两名，洗钱匠一名，八匠一匠，共通11名。另外还有炉头一名，匠头两名。 好，你按这个人数找齐一般一匠，人要随意挑选，不必专门挑最好的师傅。 那个炉头向中，就不要叫了吧。 哎，知道了。 保全局衙门前连夜新砌了一座铸钱炉。第二天，十几个义将各自忙碌，陈廷敬、柯尔坤、许达并保全局小吏们围炉观看。铸炉里铜水微微的翻滚，义将舀起铜水小心地倒进钱模，柯尔坤往往后退，陈廷敬却凑上前去细看。大顺忙说， 老爷您可得小心着点。 不妨，我打小啊就看着这套功夫。 柯尔坤听着不解问道， 陈大人家里难道铸过钱？ 哪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家世代铸铁锅铁梨华，工序似曾相识啊。 时近黄昏，总共铸了三炉，陈廷敬吩咐停住，请各位到里面去说话。往大堂里坐下，许达先报上数目道， 陈大人、柯大人，今日古铸三炉，得钱34串825文，每百斤铜损耗12斤、9斤、8斤不等。 陈廷敬道， 两位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了，发觉铜的损耗并无定数，都要看铜质的好坏。过去不分好铜差铜，都按每百斤损耗12斤算账，这未免太多了。我看定为每百斤折损9斤为宜。 啊，陈大人说的自然在理，只是保全局收购的铜料，难保都是好铜啊。 这个嘛，责任就在保全局了。朝廷允许各官借送的铜料，60%红铜，40%倭铅，已经放得很宽了。如果保全局收纳劣质铜料，其中就有文章了。 陈廷敬又大致说了几句，吩咐各位回去歇息，只把许达留下。柯尔坤也想留下，陈廷敬说不必了。柯尔坤生怕许达变卦，心里打着鼓离开了。大伙就在衙门里吃了晚饭，紧接着挑灯算账。陈廷敬自己要过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会儿道， 过去的铜料折损太高了，每百斤应减少3斤，每年可节省铜80,700多斤，可铸铜钱9230多串啊。 刘景插话道， 老爷，也就是说这些钱都被人贪掉了。 马明也接了枪说， 仅此一项，这每年就被贪掉9200多两银子。 陈廷敬不答话，指望着许达。许达的脸刷得红了说， 哎呦，陈大人，卑职真是惭愧，来了几个月还没弄清里头的头绪呢。 不妨我们一起算算账，你就弄清头绪了。义将工钱也算得太多了，每古铸铜100斤，过去给各项义将的工钱1490文，我算了一下，每项都应该减下来，共减435文。比方将头2名，过去每人给工钱70文，这实在是太多了。这两个人并不是铸钱的人，只是采卖些材料、伙食、雇木义将，他们的工钱每人只给40文，减掉30文，炉头的工钱从90文减到60文。 啊，哎呦，陈大人，义将们的工钱都是血汗钱呢，能减吗？ 这都是按每日古铸100斤铜钱算的，事实上每日可古铸200-300斤，我们今日就铸了300斤嘛。每个炉头一年要向保全局领铜12万斤，就按我减下来的工钱算，每年也合银子72两，同你们这个五品的官员俸禄相差无几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